我国的黄海南道、黄海北道、慈江道、江原道和罗先市16号分别举行军民联欢大会，庆祝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，为主体朝鲜大显国力。大会有地方党、政权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工矿企业、农场、大学的干部、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官兵、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。大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器研究所声明后，有一些人做讲话表示祝贺。他们说，我们正义的核弹头试爆是民族史上的壮举，它让我国军民充满必胜信心和乐观精神，在伟大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，进一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。所有部门和所有单位都要做到令世人惊叹的痛快的核雷声，不断产生创造新奇迹的万岁声，从而切实贯彻党的七大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。